人相知又相逢，共此一帘幽梦。窗外更深露重，今夜落花沉重，春来春去聚无踪。 着月香，原来情动正是这样，曾忘掉这种遐想，这么超乎我想象，但愿我可以没神掌，全凭直觉觅对象，模糊地迷恋你一场，就当风雨下潮涨。 如果真的太好，如错看了都好，不想证实有没有过。有心 着迷 着戏，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？从离骚中感觉到，从眼角看不到，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。是无理， 但有心 暗来。这算是情愫， 但愿我可以没成长，直觉觅对象， 模糊地迷恋你一场，就当风雨下潮涨。如果真的太好，如错看了都好，不想证实有没有过。最直接的裸露，是无力， 但有心 暗来 明往， 谁说这算是情愫？从离骚中感觉到，从眼角看不到，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。 明往， 谁说这是？

感觉心如刀割，还好再痛的总还是会痊愈的。如果不是太爱了，我们有拿什么去深刻人生的挫折，好在有舍就有得。 时候，谁听我诉说？

人间怎么猜得到天意的喜与怒，千秋兴衰如何定去路，人生怎可知得到温暖给他几好，风波中不知天公衰老不衰老，只知此生依我心去做。莫问可不可，最终得到得不到，亦莫需天公赞好。 像我这样平凡的女人，有谁能？ 出心的罪，不论缘或缘，我守护爹妈，还你一次生此世今世前世，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。 片相思情意。